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卜晓宁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卜大夫，您好。 您好。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老百姓经常听到的词啊，肺纤维化啊，这个应该不是个疾病吧？这应该算是个症状，是不是？ 肺纤维化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病人啊去到医院里面做了个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照一胸片啊，更多的时候是照一个 CT， 然后呢大夫大概跟他说了一个这个意思，或者他自己呢看到那个报告上有这么几个字儿，然后呢就会到医院里特别紧张的会跟大夫说我肺纤维化了，肺纤维化了，是这样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描述的 用词，影像学描述， 对，影像学描述的。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肺应该是一个挺润的一个饱满的一个脏器，是吧？ 是的。 他要是如果影像学说纤维化了，因为很多人就会找各种各样的这个想象啊，是不是都是一片一片的，或者一桶就碎了的那种感觉啊？是这意思吗？ 实际上肺纤维化呢，它就是我们的肺的支撑的一个结构。就是我们再简单的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解剖的结构啊。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鼻腔呢、咽喉到气管，然后到支气管，很多级的一个分支，最后呢到肺泡。肺泡打一个比方来说的话呢，就像一个个的小气球。在我们人体里面的左肺和右肺有成千上万个这种小气球，那么每个小气球之间的连接结构呢，我们叫做这个间质。那么间质这块呢，如果受到外伤以后、创伤以后引起的这种过度的这种炎症反应，引起了一些瘢痕以后，我们就叫做间质改变。那么这种间质改变到了中晚期的时候，我们一般就叫它纤维化了。那我们在 CT 上就可以看到呢，一个个呢就有点像马蜂窝似的这种表现，一个蜂窝一样的。我们正常的话就像您说是比较润的，就比较干净的，没有这么多马蜂窝，但是一个个出现了这种马蜂窝了之后，我们就说往往说它是纤维化了。 哎呀，这个纤维化还有很多人会有一种，比如说大家不熟悉啊，就去听这个各种，比如说老人呼吸的声音，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你听他那个吸气儿啊，跟那个拉风箱一样。还有人听着特别那个憋气的那种声音，说这是不是纤维化呀？ 纤维化其实确实在听诊的时候，它有一些特异的声音，但是咱们经常说的拉风箱的声音啊，实际上是我们哮喘还有慢阻肺这种气道疾病的时候，它容易有这种拉风箱的声音，主要是因为它气道不通畅，然后有一些气管的痉挛，另外它气道里有一些分泌物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种拉风箱的声音。那么这种刚才提到的纤维化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医生去拿听诊去听你的肺部的时候呢，听到的声音的话，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医学术语，叫做爆裂音。 爆裂音， 叫爆裂音，就是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有点像冬天我们踩在雪地上那种咯吱咯吱的那种声音。是这种的声音的话，我们就听到之后啊，我们知道这个肺有纤维化了。 你看这都是专业术语，我们就是经常看那个听声啊，什么罗音、干罗音什么之类的哈。 对 啊，基本上这都是专业词汇了，我们老百姓不用懂，但是我觉得医生通过听诊器，包括您刚才提到了说现在影像学非常的发达哈，基本上从影像学上边是不是就能够确诊这个肺纤维化了？ 对，一般的话，其实我们老百姓说的纤维化，有可能是就是各种间质性肺疾病到中末期的时候，它都可以出现纤维化。还有一种最常见的类型就是找不着原因，叫特发性的肺纤维化，是这种的。可能我们老百姓说的更多的就简称它叫肺纤维化了。 所以它就是好多病的一个症状，是吧？ 对， 就是它的症状是一个，从影像学上来说是一个纤维化， 就是它到实际上比较晚期了， 比较晚期了。它如果要是到最后发展的不太好的话，您刚才说它是有这种马蜂窝的这个症状，它最后影响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个通气能力越来越差，是吗？ 主要是还是影响的一个就是 最主要的是换气的能力。 换气的能力、啊、 对，我们的肺呢有两个功能，一个是通气、 嗯、 一个是换气、 嗯、 通气功能的话呢它会影响的比较小一些。那么什么影响通气呢？像我们一些气道疾病，我刚才提到的、 嗯、 慢支、慢阻肺、 嗯、 哮喘，它比较影响通气、 嗯、 那么形成马蜂窝这种间质这块的时候，它主要还是影响换气、 嗯、 就是气体进到肺里面之后再换到血管，换到血管这一步骤的时候、 嗯、 它主要影响这一块 这一部分啊、 嗯、 那如果它不受控制继续恶化下去啊，那就是老百姓会说，那我们这人会不会到最后真是缺氧，最后离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的，就是病人实际上到最后的时候、 嗯、 如果真的到了一个中末期的显微化的病人、 嗯、 他的缺氧会很严重，因为它变硬了以后、 哦、 我的氧气达不到全身各处去的话，它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低氧的症状、 嗯、 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各个脏器，它呼吸会很困难、 嗯、 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病人的话到最后确实是很难受很难受的、 嗯、 这口气儿出不来。 嗯， 嗯， 所以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说，哎呀，现在不是技术特别的好吗，有呼吸机啊，气管插管，它怎么还是吸不进去、 嗯、 就是您说的那个是通气的这个问题， 是 吧？是 的，就是到我们中末期的这种显微化的病人的话呢，我们就是有一些呼吸支持的技术， 嗯， 但是可能大家也了解一些，比如说这个病人的话像是有痰比较多的时候，如果他真的咳痰无力影响到他了、 嗯、 我们可以通过插一个气管插管、 嗯、 然后我给他吸痰、 嗯、 可以改善这些情况，就治疗效果是比较理想的、 嗯、 但是真的是一个中末期的显微化的病人的话、 嗯、 他这个缺氧很严重，这个气出得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医院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给他做气管插管这种机械通气、 嗯、 就是有创的机械通气了、 嗯、 因为插管以后也缓解不了，帮助不了他的这个肺的这种换气的这 部分，换气能力， 对、 嗯、所以你看我们的肺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每吸一口气我们的肺是要膨胀的哈。 是的， 那到最后那个纤维化是不是我们这个气都、嗯、这个肺都动不了的那种状态？ 您说的特别对、嗯、其实像纤维化的时候它就影响了我们肺泡的这个膨胀的能力、 嗯、 它就是在中间的这个每个肺泡跟每个肺泡之间的这一块的话呢它都变硬了、 嗯、 变硬了之后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到最后我刚才提到它主要影响我们换气能力，但太严重的时候它也会影响我的通气能力的。那它的通气能力的不是阻塞性的通气功能障碍，而是限制性的 限制性的 通气功能障碍、嗯、肺泡之间的话变硬了之后它让肺泡打不开了、 嗯、 是这样的。 是，就是让我们老百姓说这像一个气囊球囊一样，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弹性和力量了，是吧、 哎、对，你说的很对、 啊、 就是弹性减弱了， 弹性减弱了、 嗯、弹性减弱了。 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肺纤维化、 嗯、 通过卜教授的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们大概能够了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那目前这个肺纤维化的治疗哈，很多人特别的关心，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肺如果真的发生一些间质性的疾病，它是不是在病程当中也是一步一步走向这个纤维化的这个过程的？ 对，肯定任何疾病的话它都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的、 嗯、 所以对于这种肺纤维化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还是因为它发生的年龄啊，总的来说还是在50岁以上、 嗯、 就是很少说一个人的话显微化在很年轻的时候20-30岁就显微化了、 嗯、 所以一方面的话我们还是比较提倡他一个早发现 早治疗。 可能对于50岁以上的话我们可能要养成一个定期体检的一个习惯、 嗯、 尤其是有的时候就是到一定年龄之后我们在体检的时候有可能在胸部这块的话我们也比较提倡做一个 CT 的检查、 嗯、 可能对于细微结构的观察比胸片来讲更加的清楚一些更清晰一些。那么真的如果一旦真的确实发生了一个显微化很不幸的话呢、 嗯、 我们的治疗目前呢也是有一些手段的、 嗯、 就有一些这块的话是一个我们现在比较提倡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一方面的话呢就针对显微化本身的话可能我们有一些药物治疗目前，但这些药物相对来讲价格比较贵一些、 嗯、 还有一些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些病人的话也用一些中药的一些治疗 中药的治疗、嗯、 这方面就是没有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经验，但是有一些人的话呢可能也能从中获益、 嗯、 还有一些的话就是现在大家也比较流行的我们强调一些康复锻炼，就是康复这种总体的综合的，这里面包含了它的运动啊，包含了它的营养啊、 嗯、 包括心理的调节，因为一般到了中末期显微化的病人的话心理负担也是很重的、 嗯、他会觉得压力特别大是吧？ 对，他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们慢性病、嗯、尤其是在跟他讲我们治疗药物比较有限的情况下的话、 嗯、 他的心理负担是很重的。 重的，就是到最后它会发展成为一个身心疾病，不仅仅是躯体的疾病，它心理上也会有一些障碍的。 嗯，比如说有一些抑郁情绪、抑郁症出现， 是 吧？ 是的， 是 的。 哎，那很多人会说，卜大夫，那您看，您一方面说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就是如果我们在这纤维化没有出现之前啊，发现比如说有一些间质性的疾病，上回您讲过了，这个作为积极治疗的话，能不能够不让我们这个愈后就直接到了这个纤维化那边，能够阻止它呢？ 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阻止的。 嗯， 如果它确实是已知原因的话，我们一定要去除原因。 嗯， 那我就举刚才我们提到上次我们提到的鸽子肺的问题。 嗯， 那么鸽子肺引起我们过敏性肺炎来讲的话，其实它也分为不同的类型。急性的可以是就是我脱离了这种过敏源，我离开这个鸽子的环境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病治好了。那么亚急性的话，我需要借助一些药物。但是如果长期的我发现的很晚，慢性的时候，那么已经到了显微化阶段了，确实就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了。所以早期发现，早期切除这种就是这种危险 因 素的话，对，对于我防止走到最后显微化这一步的话，还是很有好处的。 很有好处的哈。那还有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卜大夫，这个显微化的这个程度现在已经开始了哈。比如说是一个显微化的这个患者，他会问说，比如说这个显微化可逆吗？就是我能不能回到原来最初的那种充满活力的肺呢？ 显微化的话，就是如果一旦真的成了显微化了，它已经表现为这种变硬的结构了，这种的话，我们目前还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药物能够帮助把它逆转成为一个正常的肺。我们现在的药物的功能很大程度上还是就是不让它进展的太快，不让它其他好的肺的话呢继续显微化，是这样的。已经形成的可能我们目前 没有 特别好的药物， 而且只是让它这个进展变慢。 是的， 也就是说听您的意思是说，它走向这个全部的这种显微化，严重的显微化是不可避免的，只让这个过程更长一些。 是的，就是因为就是这里面主要提到的还是咱们就是找不到原因的这部分人。对 所以他们可能是前方可能就是哎不太好，但是我们能够让这个进程稍微的缓慢一些。 对，是的。 甚至于有没有那种比如说这个过程缓慢到超过我们这个寿命，这其实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病的话，它其实发病年龄还是比较偏晚的，都是五十岁以上的啊。五十岁以上发病的话，如果我们早期发现，能够延缓它进展。因为如果是一般的人，不是说从事很剧烈的这种活动啊，体力运动量很大的情况下的，他的生活质量呢，影响应该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其实还是慢慢通过药物来调理啊，慢慢来治疗。效果目前怎么样呢？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说药好像不是特别的多哈。 对， 药 物这块的话呢，我们目前现在上市的主在咱们北京地区的话，有主要是两个药物了，就是价格相对贵一些，它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就是避免呢形成新的一些显微化。然后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现在只能跟它和平共处了，让它不要再进展就可以了，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目前只能是希望它慢慢的这个进展缓慢一些啊，把这个症状能够控制下来， 是的， 然后避免出现更为严重的这种并发症，是吧？ 是的。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卜小宁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肺纤维化。目前在您的门诊当中，像纤维化的病人是不是也比较多？ 对，纤维化的病人确实挺多的。这个我觉得以前就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可能是纤维化还是很陌生的，对医生来讲也很陌生，老百姓也觉得很陌生。但是现在的话，确实这个整个的发病率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显著的一个增加，确实越来越多了这部分病人。 那您看啊，现在这个可能是不是因为环境的原因造成了一定的一种影响？ 但是环境的因素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可能经常会提到的空气污染的这些问题的话，目前这方面的话，没有一个确切的说很明白，说确实空气污染能够对我们的间质显微化能造成一个很确切的这个因果关系，里面还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明确的一些证据。对， 另外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这现在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可能老龄化啊，这老人可能会容易得这样的疾病。是 的，这个它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提到显微化，尤其是特发性的肺显微化，还是在一些就相对的，它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在年龄大的人，50岁以上的，另外的话还是有家族史的，有很多人会有家族史的，就是他的基因这方面的话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另外还有就是 大量的吸烟的人。 吸烟的，上回正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您没跟我们说过，这个吸烟可能造成我们这个肺里边不光是肺癌的这个发病率特别高，可能就是您刚才说那个间质的影响，可能也是比较高的， 是 吧？是 的，是的， 所以还是远离烟草啊。 是，就是我们呼吸系统疾病里面的话，其实我们不论什么病的话，大夫就是病人经常会问，说我怎么预防啊？我们会第一条就会跟他说要戒烟。 戒烟是吧？ 确实是，烟草的话，因为它的有害物质太多了。根据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我吸烟以后会引起这种气道的疾病，会引起我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有的人可能会导致我哮喘不好控制，有的人可能就出现很不幸得了肺癌，那么有些人就是显微化了， 是 肺的间质性的这种改变了。 所以这个远离烟草啊，远离二手烟甚至于三手烟，这些都远离。另外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早期发现非常重要，目前比如说定期到了50岁以上定期到医院做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科普的当中常说的什么低剂量的螺旋 CT， 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能够提前发现这种间质性的疾病，尤其是像这种肺纤维化呢？ 哎，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就是对于现在我们体检的话的，就是50岁以上，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做一个 CT， 尤其是刚才您提到的做一个低剂量的。那么它低剂量的话，它对我们人的辐射也相对小一些，一年做一次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它看相比较胸片来讲的话，对于我们间质的结构会看得更清晰，对于早期发现还是有好处的。 那就是说，如果一旦发现了啊，那可能还会再做一些更为多的一些检查， 是 吧？ 是的，是的。 啊，这个再说，但是作为这种筛查这种普查来说是还是有必要的，是吧？ 对，对于年龄大的， 年龄大的 另外有危险因素的，比如说我家里面就有这种显微化的一个病史，另外我本身的话又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吸烟者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比较积极的让他推荐做这些检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到了一定岁数，高危人群多去上医院哈，现在也非常的方便哈，可以去北京医院三甲医院看病太容易了，是吧？就是不管怎么说哈，去做一下检查，这还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是吧？ 是的。 那么另外还有很多人说到最后啊，正好有一点点时间，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很多人到最后会说，哎呀，这个最后器官的这所谓的移植啊，就是用换肺，换肺的总体来说效果好吗？ 因为我们这个病真的如果到了中末期的话，确实的，我们药物治疗是很有限的。病人的话，就是他的呼吸如果发生困难之后，他确实有一种生不如死的这种感觉， 就吸不上气儿、 他吸不上气儿了、这种情况的话很难受的、 嗯。 那么如果他其他的脏器都很好，比如说是其他的没有很严重的心脏的疾病啊，他各方面都很好的话，这也是我们中末期的肺显微化的一个治疗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肺移植、器官移植。我们现在国家开展肺移植其实也挺多的。然后我们真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到医院里面做一些很详细的术前的评估，然后我们肺移植可能是解决我们中末期的显微化的最好的方法了，应该是 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效果还是不错的，是吧？ 对，如果肺移植你各方面的话，就是它也是有几关的，如果确实是很顺利，然后也避免了术后的一些感染呀、排异呀，病人的话就相当于他的肺呢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肺了，他就可以很正常的一个呼吸了。 它这个器官当中最危险的是哪些呢？ 它这个可能是本身手术本身器官移植本身的话， 就是一个大手术， 这是个大手术，但是难度不是特别的大、 哦、 它可能是术后的话一些还是有一些感染呀、排异啊，这个可能是还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这个可能是到最后了，当然了这个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话题，这可能要说的内容就更多一些哈。 是的，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肺纤维化应该是让大家引起重视哈、千万千万最好能早期发现。卜大夫一直在说早期发现可能对于这个疾病我们能够前面还能够挽救，是吧？就是没有出现肺纤维化，但是出现了像间质病啊， 对， 还是能够挽救这个肺纤维化的出现的。 对，它因为显微化是所有我们间质性肺炎到中末期了就表现为显微化了、如果早期的话没有显微化的时候、很多时候治疗效果是很好的， 治疗效果 甚至有的病人的话完全能够根治的，就看不出来那个 肺都是，看不出来 这个 哦。所以我觉得真是早期的发现早期的治疗还是很好，但是到了后期我们知道这个病目前还是有一些药物可以来治疗哈， 是的是的、 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当然了还提到了说最后的这个器官移植也是一个也不错的办法，挺好的办法，能够改善这样的这个症状。当然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远离这些像烟草啊，包括您刚才一直在提到的养鸽子呀、包括现在在冬天当中啊，很多人家里边使用的这种加湿器啊，其实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也是比较紧张啊，尽量的避免 长期使用啊。如果您是高危人群的话，去医院查查。那就是刚才上回您也说到了，其实早期症状不明显，如果只有气短和咳嗽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警醒，就是我们脑子里边的有绷根弦，会不会是肺间质病，而不是普通的像感冒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是 吧？是 的、 嗯、 就是因为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的话、嗯、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它就是症状上面我们来判断的话呢、 嗯、 特别的难， 特别难。 就是我这个症状的话可能跟感冒的症状和我们肿瘤的症状、 嗯、 甚至于跟我们气管炎的症状、 嗯、 和我们间质病的症状啊，我们都不太好区分，就症状没有太多的特异性、 嗯、 是这样的。 嗯， 嗯， 只能是通过一些影像学检查，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血的检查，才能够最后区分，是吧？ 对，是的、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高危的因素、家族史哈，脑子里边绷根弦，上医院的时候可以做、 嗯、 要求大夫做一些检查，是吧？ 其实如果大夫不给你做 CT 的检查的话、 嗯、 如果比较严重的、 嗯、 或者是比较明显的话、嗯、我们在胸片上也能够发现异常，对、 哦， 也能够发现异常、 嗯。 有的时候可能有些大夫的话呢，他会习惯性的先照一个胸片， 嗯、 因为胸片相比较 CT 而言，它的辐射还是 小 的，小对、 嗯， 而且它的经济上面的也便宜一些。 嗯、 我们胸片的话，如果没有完全很正常的话，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做 CT 了、 嗯、 那么如果胸片有异常呢，我可能下一步要做一个 CT 的检查。 嗯，行，这是我们大致了解了哈、 嗯、 这个检查的情况。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我们讲了讲肺纤维化的有关话题，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好吧？ 好、 嗯、 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